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今天我们继续在探讨亲密关系里面的一些议题。当我自己亲密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也不断地在自我的检讨研究，不断地去忏悔。但是有时候看一些人的亲密关系，你真的说不出来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好。我认识一个人，他的前夫告诉我，他跟这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女的三番两次的自杀，很可怕，真的就是从阳台上跳出去，然后他追出去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人了，他吓得魂飞魄散，然后发现这个女的吊在那个窗台上，可能跳下去之后求生的本能又发作了，所以手是抓着栏杆没有跌下去。第二次就是冲向阳台，他以为阳台的玻璃门是开着的，没想到是关着，所以把玻璃都撞破了，幸好人没有掉出去，可是身上就给划了一个超大的口子。反正这个女人作呀，真的是很厉害，所以她的前夫就很庆幸跟她分手了。这么作的一个女人，虽然她是有点才华，长得也不错，后来跟一个小她十岁的男人在一起，长得很帅，条件也很好，非常有艺术家的气息。两个人在一起以后，这个女人的作病时不时还会发作，所以最后他们终于离婚了。但是这个男的后来还是来找她，两个人又复合了。有一次听说在公共场合，这个女的到了那里就一个不爽，居然就当场打这个男的。这个女的当年高龄也是有六十好几了，就在公众场合打她这个小十岁的五十多岁的精壮男子。可是这个男人就是对她不弃不离，你说这有什么道理可言呢？看到这样事情，让我就会问，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这个女人就是运气比较好吗？其实也不用问为什么，因为亲密关系就是我的课题，我是决定要来修行的，所以我就必须要用亲密关系来修自己，这才对。不能看到别人这种例子就说，你看那个女人比我作得多了，又没有我对男人那么好，为什么她可以有一个不弃不离的男人守候着她？这个是没有为什么的，就是要心甘情愿地把我看到我在亲密关系中的一些重要的问题给修整好，这是最重要的。那么我来谈一下，我看到亲密关系里面一些致命伤究竟是什么呢？有些人就是嘴巴不好，他的德性不好。比方说我看到我的儿子女儿，我就知道他们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将来一个是比较顺畅，一个就会比较困难的。我儿子他脾气不好就算了，当他生气的时候，那种口出恶言的习惯也是让人很受不了。他当然也攻击过我，跟我吵架的时候就会说，你不是都在写一些东西教别人吗？怎么自己还这个样子？我后来跟他讲，这个话是真的，可是你不要这样子讲妈妈，因为这是非常伤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的。有些话是真话，可是不能说。在这方面，我在亲密关系里真是尝到了大教训，所以我会跟我儿子说，叫他注意这一点。说到口德，我又不得不佩服我女儿，她在青少年时期也从来没有跟我吵过架。当然他有些行为实在是很不检点，比如说大冬天他就穿一个薄的单裤就出门了，穿单鞋不穿袜子走在北京大冬天的土地上，我会说他，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回嘴，总是说 OK OK OK。 很多事情我跟他说，问他可不可以，他都说 OK 没问题，可是到时候他就不去做。他表面上永远不跟你犯冲突，永远不跟你有语言的冲突，永远不会用刻薄的话跟你说话。可是相反的，我儿子讲话就是很犀利，很伤人的。我就觉得我儿子很不幸，因为他这一点个性就像我。我的嘴巴是很会讲，但是呢，这是两面的。我多么会讲这些灵性的道理，我就多么会出口恶言去伤我亲近的人。所以说这一点我是真的看见了。以后在我火头上，在怒气上的时候，我真的就收敛了很多很多，不再那么说实话，讲直话去伤害对方了。记得有一次我和女儿说，我跟你爸爸说了什么，我说了以后觉得好爽。我女儿说，哎呀，那好残忍哦， 如果我生气的话，也许我会忍不住这样说，可是之后就会觉得很不忍心，觉得很抱歉，我不应该这么说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见我跟我女儿的个性真的好不一样，我就是会在吵架气头上的时候口出恶言伤害对方，还觉得很爽的那种人。你想，这样的亲密关系肯定是会受到伤害的，对方能够容忍你的几率就不是很高，除非像我前面说的那个女人找到那个小她10岁的老公，这个可能就是她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吧。而且他们之间所经历的事情外人也不会知道的。既然我们没有这样的福报，我们就得只好自己修了。所以说在亲密关系里面，自己的德性、口德以及言行都非常重要。有些人一发脾气就摔东西，做一些报复的事情，这在亲密关系里面也是很伤的。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谓的普通女人的小脾气了，不能拿小脾气来概括，我们就必须承认这是不好的，我们要修正它。在后面的静坐当中，也请大家能够诚实的在音乐声中去面对自己，看到自己在亲密关系或是日常跟其他人的关系当中，有没有能够做到口下留情、手下留情，吵架还是不伤和气。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